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星期一， 这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那我讲一些不是太好的新闻先啦。偶像大师的休星休星稀成就就急性白血病就暂停工作， 即是你阿摩个星休啦，咁啊，即严重系有见啦。咁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一个好少见的白血病啦，白血病就好常见嘅，但系呢个系喺成年人出现咧，系比较实际少少嘅。咁佢就话要专心休息，佢话系专心治疗。咁啦，老老实实，我唔想俾假希望大家，我直接讲啦。成年人嘅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个预后系非常之差嘅。虽然佢相对比较年轻，佢今年系22岁嘅啫。咁20岁附近嘅话咧，五年存活率其实得60%嘅啫。以白血病嚟讲偏低嘅，但系以癌症嚟讲都唔算好低噶啦。咁但系佢点解要去到去所有停晒？因为叫得到急性啊，其实一个进展系好快啊，所以佢要好短时间之内去做化疗啊，嗰啲嘢去，暂时仲未有消息，到底会唔会话要需唔需要换星休之类？调翻转讲就系，因为白血病，所有白血病都系几乎就系现在嘅治疗技术，其实系可以 keep 住食药就可以去到正常寿命都有可能嘅。咁但系要好贵，而家就一段短时间咧就好关键嘅时间啦，到底佢可唔可以拆到落？所以他就要休业晒所有嘢去做之后，咁样到底个企话可唔可以等佢啦？咁佢作为几乎系最新嘅一个新加入去灰姑娘嗰边嘅，咁我觉得可能唔会换，可能唔会等佢要换啦。咁到底系暂时换啦，定永久换啦，定系唔换？暂时，因为佢毕竟成200个 idol 入边减少佢出场，甚至停咗佢出场，到佢好翻先再次俾佢出场都有可能嘅。这个就暂时一成星星都未有啦，咁啊仲今次真系要捉佢最好运啦，因为真系唔知道到底搞唔搞掂啊咁样啦。 咁好啦，跟住就系啲转会消息，一单就系内田秀就转会去 Just Production， 即系咧佢又一转咗去阿发源明菜同一个事务所啦。咁另一单咧就系井上正大就离开咗佢好多年啦都嘅 boss。即系 boss 其实佢就唔系声优事务所嚟嘅，系艺能事务所嚟嘅。咁被我哋熟悉呢间事务所嘅声优就系小松有沙，同埋 Fly 新加入嘅桂心彩都系呢间事务所嘅，系主要佢签。因为佢想艺能事务所，所以一般你会比较少听到佢嘅名。咁井上正大嘅我哋 DK 啦，蒙超人。 佢喺嗰个事务所15年啦，真系 好耐啦。 你谂下佢唔系好老啊，坐喺度15年真系好咩？出道就 系 咯， 差唔多系一出道就签 boss 就签到而家。呢个事务所系几多拉打系嘅声优嘅，即系特摄系嘅，属于系。好啦，咁讲完就讲下一单我哋俗称就安心又可靠嘅东京电。当上个礼拜二，全个日本所有电视台几乎啦，都全日喺度播紧安倍嘅国葬。我哋安心可靠、值得信赖嘅东京电视台只播咗五分钟，仲有喺未开始之前系咁样播完就算数，继续播佢嘅99电影。 其实我理解唔到啊，即系呢啲嘢佢系攞唔到授权做直播定系乜嘢啦？即系 我觉得系难得攞授权，因为唔系呢样嘢嗱，东听日东咧有佢有咩嘢佢会做直播咧？唔使去攞片，唔使派人去采访，所以咧。俄罗斯打乌克兰，佢咪做全日直播咯，因为佢肯定唔会派人去乌克兰噶嘛。天王登基，佢咪做全日直播咯，因为所有片都攞公内听咯。但系安倍国葬，你好难唔派一箍人走去影大人物入场啦咁样嘅。大佬，你要派成箍人走去暴你班友，冇啦，大佬，半分钟系咁依做叫做象征式交咗差啦，唉，算数啦，补翻我啲嘢。 我以为会有官方片走出嚟嘅， 冇嘅。因为天王登基或天王国葬咧，佢本身就公内听会全部俾晒片，咁就佢冇所谓，但系。呢啲咁嘅叶片嘅话咧， 因为安倍唔系皇室嘅，所以就嗰边唔搞，咁啊结果就冇人搞，或者系要收钱，所以佢就唔搞啦。 系啦，系啦，即系简单嘅就系、是，你要我自己揞荷包去搵人去拍你，冇啦呢咁嘢。 提到安倍咁国葬睇一睇啦吓，其实几无辜几惨下佢哋，即系人搞国葬佢搞国葬，你早过身大迟开始，结果搞到全世界都派副手过去，好似 G7 系一个元首都冇到，全部都系派副手，即系搞到打赌输。我同人打到啊，拜登会去安倍国葬，谂住喂大佬点都俾下面啊，真系咁唔捻俾面，就俾个副总统俾你就算啦，即系样衰到爆。 唔系，因为嗰间就系、是、你安倍系前总理，咁人就系英女王，咁本身已经差咗唔止一级啦。咁如果人各国元首去晒英国，如果我又跟住又即刻再嚟日本嘅话，咁即系话俾你知， 咁即系同全世界讲你安倍同英女同 level， 唔好唔系啊嘛，好着急啊嘛，你知即系政治呢样嘢。 我因为我谂嘅就系、是、你都加成个礼拜啊，点都应该飞一次啦，即系不过算啦吓，即系 唔系呢系等级问题啊。 你睇紧门落啊？ 如果隔耐啲冇所谓，但系咁近入嚟嘅话咧，如果拜登又嚟，咁之后。喂，即系安倍同英国同个 level， 喂唔掂嗰样嘢，屌有外交问题喎、 啊。啊，即系亦都系搞到外边就有扎喺度，都唔系好外噶啦，都外得好紧要啦，因为应该系咁讲，就喺度话反对国葬啊嘛，即系搞到、嗯、都搞到几难睇下，不过都好有日本 style 啦，只能就。 因为就系呢单嘢其实已经唔系话外国势力煽动问题啦，系即系日本人好多唔妥，我都讲过啦，大佬你班友搞国葬甩水，我哋经济不景要顶你个肺啊！条气唔拿顺啫嘛，呢样嘢即系我冇着数，你班友喺度哇，借啲油喺度又叻旧，有冇搞错？ 咁啊，都要讲啊，安倍临拉屎嗰阵时，即系啱啱佢过身嗰阵时咧，就话死者为大，唔屌佢咁多。咁啊，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谂翻起啲，尤其是佢临离职之前啊，嗰一年啊，其实好多事真系好多事发生噶嘛，即系都全部系对国民嚟讲系衰嘅，咁啊，所以就的确系好安心信下啲日本咯，都系。 系咯，安心上啲听嚟东，安心上啲日本。好啦，咁跟住讲下一单取消制作，即系沙漠动画第二期确认取消啦。唔意外嘅，因为依家期其实都唔系好睇。有人话国庆，我唔系国庆问题，系佢本身制作系唔系而家阿宅会中意睇嗰种 style。 我觉得系可以叫过气，都可以叫唔系。我觉得嗰个系嗰个风格问题，即系呢嚿嘢如果摆在十年前，其实 OK 嘅。 但而家个时代唔流行呢种 style 咯， 系啊，所以话你话过气可以话系过气，系嗰个风格过气，唔系话人气过气。虽然都系咁啦，佢雷声大雨点少，动画又系，游戏又系，咁啊冇办法噶啦，即系隔咗咁多年啊，毕竟你要明白沙漠封神系几多年前嘅事啦，系、 嗯、啊，好啦，跟住另一单又系结束嘅就系、是、嗱，唔知系咪真噶，因为暂时我未揾到第二个 source， 咁就电击 GS 就宣布休刊，就改为网上版。咁就係唔係？因為我暫時我就得一個網媒，即係嗰啲麥當明網站，要一張圖去話休刊啫。但係唔係真就冇人知嘅。但係我覺得佢休刊我絕對唔奇怪。而家你淨係做美少女雜誌都好難做啦。而電擊本一半係 Love Fly 嘅宣傳刊，即係賣你。如果你 Love Fly 嗱嘅話咧，基本一定賣電擊嘅。但係呢兩年開始 ，Love Fly 自己有一本專門字宣傳刊嘅，我有自己專門字。我就自然唔需要再靠电击 GS， 咁你电击 GS 做咩嘢系非睇你不可啫？呢个年头啊，唔系特别多嘢睇。H 少咗一样嘢咩？有乜死忠 fans 去储你啲集储你本书嘅动力啊？因为 Love Line 本身如果你系 Love Line 嘅话，你系会真系逐本书去储啦。如果净系杂志嘅话，我好似冇乜必要储咯。 唔好睇啦，即系我呢期我真系处理过一扎电击 GS， 我都头觉得头痛捻到爆，基本上都只能抌噶啦，冇办法太多啦。即系你明白佢喺当年 Sister 编成去红嗰个年代，那个年代先系电击 GS 最红嘅年代啊。跟住再去中间有扎一惨红过一次，或者系红都红唔起嘅独参乜乜七七，因为呢档嘢基本上都系靠独参撑噶啦嘛，读者参与企话。跟住 Love Line 弹起，因为 Love Line 出嚟都一定段时间之后先弹起噶，等于当年系《Sister 编石》嘅专门字咁解啫嘛。咁而家就变咗 Love Line 专门字。咁而家最大问题就系咧，以前咧《Sister 编石》佢点解仲系买得到咧？即系由嗰阵时纸媒系独一无二噶啦，你要嘅只系买佢，唔似你而家有咁多电子版消息啊，乜乜七七嗰只。二嚟就系佢真系会影响个企划方向啊。但系而家 Love Line 咧系冇错，佢仲有读者参与企划嘅部分嘅，但系其实大部分。都唔再系你读者可以因为你买你本嘢，然后基本回函翻去左右到个成个大企划，你只有左右到之后读参嗰一个小部分啫。Love Line 太大啦，个规模太大。 而家佢话去到已经入，同埋佢亦都唔需要再靠电击去帮佢做宣传同埋做读参企划，佢有自己足，即系佢自己个铺够大啦，大到佢独立去玩都仲得，变咗就佢重要性低咗咯。以前你靠即系靠一班死忠 fans， 而家冇死又冇话冇忠死方 fans 嘅，即系冇咗必要买力动力咯，即系咁讲。 作为纸媒没落嘅其中一个标志咯，电击 GS 真系好耐啦。我入坑嗰阵时就已经开始买喺度，话到我应该唔记得几时开始停咗，冇嗰阵时冇钱就停 Q 咗，然后而家佢自己都停埋啦。咁虽然佢理论上即系如果个消息属实啦，不过我觉得属实嘅可能性都唔低嘅。 咁如果熟悉嘅话，佢都仲有呢个网络版嘅。我唔知佢网络版点样搞法啦，可能都系只系唔做印刷嗰部分，等于而家啲电子版书啫嘛。而家电子版书喺日本都好兴啦，已经啊，咁睇下点咯。咁啊，如果我哋证实到或者证实到或者否证实到唔系嘅，我就去睇一睇咯。 好啦，跟住就系 试玩少少啦， 马良啦。 大家都知道马良是因为啲马主或者系同马会相关嗰啲规矩咧，就系唔准18禁嘅二次创作噶嘛。咁佢嗰个就系不允佢呢个违反善良风俗乜乜七七。其实呢句嘢同其他嗰啲系冇乜分别，虽然佢又明讲明呢个18禁嘅创作系唔俾嘅。咁大家就其实好多擦边球嘅，简单容易理解啲嘅擦边球就系、是、OK， 我三点不露，但我好捻咸湿。我谂大家任何一个你都见到呢啲咁嘅图啦，好正常嘅啫。即系张图系咸到喊到，系好咸湿嘅，但系佢就系三点不露。咁理论上分类你就唔可以分佢做18禁。咁但系咧，其实冇讲到明系三点不露咯，一定唔系18禁嘅。其实从来都冇讲过嘅。咁啊，结果咧就发生咧就系有人就系话佢系三点都冇露到嘅，一件浴巾咁样遮住个衫做。 喂，冲凉嗰种咯，就本身冲凉浸温泉嗰种做咯。 唔系，系浸温泉啦，因为马良入边有最终，如果你中间抽中个温泉券，然后又赢咗嘅话咧，最后会有温泉结局嘅。即系所以呢个系官方嘅马良就可以中温泉，但其他画家画出嚟咧就唔得。我觉得有啲过火嘅，即系如果你话有啲好咸嗰啲，即系鬼子人嗰种咧，真系撑在嗰一点遮住咗嗰种咧，我就仲可以理解。但系我真同我睇到，虽然我掟上 YouTube 应该会俾人黄标之类嘅嘢啦吓，但系应该都真系唔可以叫18禁噶。佢老人家话晒咁啊，仲有另一种嘅擦边球咧。都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可能他一次过突然间不知的起心肝要搞搞他，或者是被人投诉啦。咁另一个呢就是Fanbox， 即是你当那些 Patreon 那类嘢啦，日本 Pixie 版的 Patreon 啦。咁他就是入面有 R18， 因为如果是Pixie 的话呢，他上面的 R18 应该就存活不到超过一个礼拜的啦。有不断有人上传的，但是基本上是不会存在随时存在的。但是如果是收费，因为个人数少，而且你俾咗钱的你都好少会调返转走去投诉或者举报你支持嗰个画师㗎嘛。咁到之前为止呢都仲系唔系只眼开只眼闭，系因为冇人投诉，咁冇人投诉咪成立唔到，大家默认佢存在就算㗎啦。咁但系意思呢就捉埋喺 Facebook 度嘅 R18 图。啱啱提到嗰个咧擦边球嗰啲咧，都系 Facebook 嘅，应该都系 Facebook 喺入边嘅图嚟嘅。咁结果就应该系佢应该系扫咗台风尾嘅啫，其实几麻烦。咁结果咧就系嗰啲咧就唔单止系嗰张 R18， 佢连正常嘅二次创作都食版权炮俾人收翻。咁其实都好简单嘅啫，你唔守规矩，咁我咪嗱。你啱啱嗰啲话即系遮三点嗰种都算啦。喂，你明明白白18禁，你纯粹只系不过喺个收费唔公开嘅平台。冇话唔公开就唔得噶，佢入边规矩从来冇咁样写过喎。咁既然系咁，我就收回对你嘅授权。咁啊，当然你连正常嘅图都系会收回佢嘅授权啦。咁你咪唔公开得咯，最唔紧。而家就大概咁样咯。虽然我觉得有少少过火嘅，呢个措施之前大家陈总讲咗啦，咁啊物为言之不预料，咁啊就是这么回事咯，冇办法。 即系用粗俗讲法就系讲明唔算整蛊。好啦，咁我讲下下一单啦。 讲马良仲有一单小消息啊，如果唔系提马良都唔提噶啦。咁佢出咗张新卡阿丽苏玛，个招大招入边咧，我开完套之后，我谂紧啊，台版特别版，点解咧？佢出绝招嗰阵时啊，你当绝招啦，佢会有佢自己嘅 shortcut， 有佢自己成个动画演出嘅，跟住会有招名咁弹出嚟嘅。佢突然间弹出嚟，萌到让我活过来了，中文嚟噶。全部是中文嚟噶， 我睇图，我以为系，我以为系台版嚟噶， 系我都以为，因为台版啱开咗冇几多，咁台版应该厚我哋好多噶，系唔通真系出个台版特别版嘅角色？唔系，系日版嚟噶，但系佢系真系用全中文，咁相信系因为佢嗰个系清朝嗰啲僵尸装啊，咁同中文有关，所以佢用中文写翻出嚟。意思我谂唔使我哋唔需要解啦，反而调翻转系要啲识中文嘅解翻俾啲日本人听呢句嘢到底咩意思咁啊？因为呢个角色本身就系一个追星啊、专死啊嗰啲嘢咧，那个叻他，如果你就算你冇玩咧，你都可能睇过类似嘅叻他咁样咯，几得意嘅，咁睇睇啦，睇到马良啊，顺便睇睇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好叻社交媒体炒话题嘅小赤藤咁咧。 佢又有新花样啦，佢炒即系佢真系啲炒话题啊，搞啲花招咧，佢真系日日有新花样。今次咧就咩咧？你去任何 upload 即系二创啊，你当然唔系成条片啦，即系例如话你将小邪神转嚟切嚟剪去搞咩片，实放片乜都得 upload 咧系合法嘅，你可以收翻一半钱。 我觉得最奇怪系佢嗰句嘢，我要原句读翻嚟，嗱我当然变翻做中文啦，违法上传合法， 仲有广告费收翻一半，即系话。如果你即系话你赚到，例如话你收到收一百蚊，咁咧你只分翻50蚊俾翻官方就得啦。 应该准确啲讲，应该系YouTube 嘅话，如果你系上传一个有版权持有嘅，即系譬如段片系杰特嘅片，咁我攞咗嚟上传。先讲呢度入边系讲二次创作，但系YouTube 情况唔同埋呢个呢度都系啊，唔一定系二次创作嘅。总之我做咗最常见就系我 upload iMart gameplay 啊，但入边佢有 BGM 噶嘛。咁佢就话：喂，呢段片有个 BGM 系 Ima 嗰边系 Bandalamo 哥嘅版权嘅、哦，咁 Bandalamo 哥嗰边咧就可以决定到底要点样处置你嚿嘢。咁佢有几个选择嘅，一就禁止你公开；二将你嚿嘢嘅利润全部归于佢所有；第三买佢警告，买佢警告即系三次就受封下卡嗰、那个。咁佢呢个算系第二种嘅一半，即是话佢会收咗你嘅广告收益。但系咧呢个入边喺 YouTube 已经有啦，我唔知佢呢个有冇啊，我估应该都有嘅。就系、是、你唔系话一我零嘅，你可以话我即系可以你七我三，定你六我四啊，六四我惊噶喎，嗰啲可以讲啲可以讲数嘅。咁当然啦，系佢自己决定嘅，就你冇话事权嘅，即系佢觉得咁你都唔系冇努力过嘅，你啲即系咁啊俾翻三成俾你啦，你可以佢可以咁样做嘅。即系佢个版权方咁样做啊，咁佢而家就系用呢招。当佢收到呢个违法 upload 嗰阵时，咁佢就会睇呢个到底系你直接将你个段片掟上去，定系二次创作。如果系后者嘅话咧，佢就会分翻一半，即系佢会调成一半。咁啊前者嘅话可能就零啦，我唔知道。咁我就系讲呢部分啫。咁啊，其实都几延续翻上次第三期嘅话题咯。睇翻少少旧事啦，就第三期嗰阵时咧，就佢出嗰阵时咧，就有一段好短嘅初音嗰段嘢啊，揸冲啊，即系嗰个样，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或者甚至有冇留意啦吓。咁啊，嗰段片咧就俾人自己出嚟上传咗喺 YouTube 度，咁啊，结果咧嗰个 shot 啊，个再生数仲多过佢本家。咁结果佢就发老皮啊！我唔记得结果就搞到即系唔系真系好咩嘅，但系闹咗少少风波出嚟。咁佢而家就攞呢样嘢，喂，既然都系咁咯，与其即系大家冇着数，不如大家对半啦。嗱，你搞嗱你做二次创作，我就唔搞你，兼且仲可以俾你保留翻一半广告费添，变成一种鼓励创作啫。咁其实呢一招以前老友玩过嘅。咁佢啲游戏实况啊，佢又之前而家好似冇晒声气啦，好似变成完全唔再咁样搞啦。都是收你一半收益咯，咁啊，虽然就唔关大部分人事嘅，咁啊，佢仲有几多人搞二次创作嗰啲就算啦。 冇喂，咁讲真，呢套呢啲搞 gimmick 嘅啫，小邪神 系啊，系完全系 gimmick 嚟噶。但系因为 gimmick 真系几得意，我咪攞嚟睇下，几有趣。 小邪神喺搞呢啲，即系佢搞呢啲花招嚟讲咧，佢其实几用心嘅。 吓，同埋另一个咧就系佢搞众筹，搞呢招咧就相对冇之前咁咩，因为之前佢都有众筹过噶啦嘛，今次就系连。作众筹挑战，咁咧就系每3000万 yen 就做一话，如果做一齐12话嘅话咧，就会直接喺电视上面放送；如果唔系嘅话，就喺 OVA， 你每3000万 yen 就做一话。其实咧，虽然我谂紧，哇，而家啲通胀咁厉害啊，一话要3000万 yen。因为我记得喺几日冇 以小邪神嘅制作成本嚟讲，顶尽1000万一集啫嘛。 系咯，我亦认知个年代系1000万一集啊嘛。虽然 Alpha 就另计啦吓，呢个大家都明噶啦。 问题就系3000万一集，应该讲就3000万一集咧。我喺印象中当年set 个年代set 同工学先3000万一集嘅啫。我3000万1000万嗰盒嚟嘅。因为讲真咁，你都要卡卡费用噶，3000万你唔省使系嘛呢套嘢？ 嗱，如果嗱可以咁样计嘅嗱，首先我哋成日揸住个1000万，其实都10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可能日本而家有通胀噶啦嘛，佢唔止通胀啊，佢有四日成本上涨噶嘛。 乜都贵咗。 系咁啊，然后你冇忘记咗有样嘢，佢喺嗰啲咩权利金啊，即系俾电视台，你俾要俾钱俾电视台播噶嘛。嗰啲嘢加加埋埋咧都要钱嘅，而且嗰嚿钱都要唔低嘅。据说平均话咧，接近同你制作成本相同嘅。咁你1500万 yen 再加1500万 yen 变成3000万 yen 一话，应该可以理解嘅。而且你唔好忘记呢3000万 yen 入边，首先会俾会有900万 yen 俾个平台抽成咗佢嘅。 你啲众筹平台要抽成啊嘛。我冇印象错啊，佢系要抽三成噶。定我唔记得几多啊，总之我唔知佢用嗰、那个、那个平台系乜嘢，用几多钱啊，但系都要抽成啊嘛。咁啊扣完扣埋之后咧，其实唔系真系咁多落到袋嘅。咁啊，所以3000万英就真系话叫就系、是、故事入边一样咯。即系当你佢之前都不讳言啦，上一次众筹都讲明啦，摆明当你 ATM 噶啦，即系同阿小程程一样啫嘛，当一样当牙石啊，嗰个紫色头发嗰个唔记得叫咩啦，摆明当佢 ATM 噶啦，即系因为大家叫玩 ATM， 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叫乜， 我唔记得最咩名，总之我已经升咗九甜美梦啫， 玩，总之就系玩 get 玩到极致，反正都系玩咯，咁我何妨唔咧，我掩财都系玩 get 嘅部分咁样咯，有几奇葩嘢。咁啊，跟住讲啲都系同我哋唔太大关系嘅嘢，就系 Cheers 咧，一个直播平台 Cheers 啦。咁佢就话要将韩国直播画质从1080最高1080降到 720p， 反其道而行。嗱，你唔好话我咒佢啊！我对呢个平台真系冇任何感觉，唔系好感，亦都唔会，因为我基本上唔用佢嘅。呢一招咧，我对上一次见咧，嗰个平台叫 Nico，即系。反其道而行，将个画质调翻转降低，嗰阵时由 720p 降咗 400p， 唔系 400p 降个 320p 啊，就系我系净系听过呢个你咁玩嘅啫，其他全部都系 up 嘅，而家 YouTube 可以1440定系应该系 1440p 嘅直播可以去到，即系你而家调翻转嚟讲，佢知话佢之前佢个直播只能系最初480，跟住720，720，1080。跟住系不断咁上，呢、这个先系正路噶嘛。你随住你贫富越嚟越大，即系各种技术越嚟越强。咁啊，佢嘅讲法就系因为个流量增加，个网络使用费负担，因为你知呢啲其实系呢嚿嘢其实好喺呢度咁嘅直播平台好食好大嚿钱噶嘛。咁啊，呢个点解个成日都一路都系赤字就系因为都系因为咁嘅。咁但系咧就理论上啊，越红嘅平台应该越赚钱越多先啱噶嘛。 咁、 咁唯一可以解釋嘅就係咧，韓國佬係咁噶啦，即係因為點解一個佢直播嗰時個平台賺嘅一錢，甚至個直播主賺嘅一錢咧，睇乜嘢嘅咧？就係、是、睇有幾多人去盜名啊，去抖內佢啊，咁樣係咁樣噶嘛。咁如果你就係你班韓國仔，以我印象中啊，我唔肯定啊，如果錯咗話我聽，我印象中韓國仔喺呢方面咧係好撚孤寒嘅。即系咧口爽荷包立嘅，讲一讲好支持，但系就冇乜钱去啦，就变成流量好大，但系打赏好少，咁平台收成咪少咯，咁即系佢收入咪少咯，因为韩国嘅网络系几咁盛行，大家知道噶啦，呢个系全世界最高密度嘅一个嚟噶啦，咁流量我都唔 Q 多，但系佢带嚟嘅相对打赏率有咁低，所以而家就净系针对韩国，就系话你班韩人孤鸠韩。系啊，我系踩台仔噶啦，不过就系话你班友仔孤鸠寒，你孤鸠寒话你做初一我做15，降到你哋720p， 咁啊其他平台正正常常咁用咧，我就唔紧要。嗱呢方面我真系只能讲，就算系中国都系嘅，中国其实呢方面咧算系富着噶，喺啲寒冷好冷孤寒嘅，我见过几单噶啦，有一好似有次一次报过出嚟，我唔记得，但系我系见过几单大报过一次咁大把，就系讲紧佢哋啲人讲到嗰度几咁支持，到真正要你科水嗰阵时咧，就冇人做嘢噶啦，即系系咁噶，即系所以就呢次我企喺佢，我企喺官方嗰边，即系我觉得系佢哋系啲韩国佬孤鸠人啫，即系啲泡菜系咁样啦，咁样啦。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一单 正式啲嘅游戏消息啦， 系就2023年咧，今就加咗就叫一般玩家日，拣嗰个就 系 咩啊？ 咪就系 TGS 咯， 系咯，即系2023咧。你一般入场券系攞飞嘅，就限有限制嘅，但系而家就任何都去得啦。即系话以后咧，唔需要话咩业内人士啊，专家转入咩，你一般观众入嚟排队买飞入场咯。 啊，先讲少少之前系点啦？之前系冇啦吓，因为2022年就取消咗啦，大家明啦。咁啊，但系再之前啦，佢就冇分话咩专业人士日啊，或者系用户日嘅，冇嘅，佢系混合嘅。都是派飞，咁啊派两种飞，一种是业界飞，咁啊通常你系业界就唔好太过 up 得，唔好太过咩啦，佢都会俾你嘅。咁啊，然后就有限量嘅玩家飞，就印象中咧好一票难求嘅，即系你攞到咧，本身都算系一种荣耀嚟嘅，代表咁今年佢就唔敢玩啦，咁佢就好似 TGS 咁啊，佢又做啲唔做啲，应该话跟啲唔跟啲，我觉得几得意啊。佢咧就有纯业界日，头两日系纯业界日，跟住有一日咧。就是业界同一般观众一起嘅，最后一日咧就是纯一般观众， 前后嘅 TCS 都有嘅，但系中间嗰个咧就佢先有咁样玩法嘅，即系你可以话保留翻以前嗰种玩法咯。因为其实点解有时点解需要业界同玩家一齐咧，都系俾你观察佢，即系很简单讲就系个对面档去观察。因为自己嗰啲咧就冇问题嘅，即系我自己我系譬如我系 Sega 我参展，咁我企住喺 Sega 自己嘅摊位度睇咯。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咁我如果系 Sony 要去睇下隔篱 Sega 嗰档系点样。要呢啲咁嘅混合嘅人咧，就比較方便少少，而且咧佢就唔限於你工作人員，咁你就可以多啲可以行逛嘅空間出嚟，咁樣呢、這個模式我覺得 OK 嘅，其實 TGS 都可以參考一下嘅，即係咁樣將佢兩個混合咁樣，咁啊當然啦，佢而家好似連續停咗兩年，2020仲有嘅，2021、2022都冇咗咯，停咗兩年。咁而家再开，咁到底搞掂唔掂啦？咁啊，拭目以待咯，睇下佢点咯。即系 TGS 都咁大影响咯。咁 TGS 都已经越嚟越少人啦。佢不过唔知，哇！我觉得 TGS 要好啲嘅，相对嚟讲，因为始终佢 TGS 本身其实系属于叫做咩？真系摆档嘅，真系叫做咩？佢卖佢系去宣传新嘢俾一般人睇。E3 做唔做到咧？系问题埋。而一间间厂自己搞 E3 仲有冇办法咧？呢、這个我其实几担心嘅。 我睇下咯，睇下点咯。 系咯。 啊，跟住就系另一单我。即系话，一单几可爱嘅嘢啊，一只叫 Minori 嘅，唔系日本嗰间游戏厂商啊，只 game 就叫 Minori 啊嘅游戏，佢出咗第二代，有只 Minori 第一代咧系一只都几经典啊，总之系一个典型模式啦，范式嚟嘅，系个用一个好简单嘅智力游戏，咁啊呢度入边系最典型嘅三消类啦，即系储埋三件就会消失嗰啲 puzzle game 啊，咁然后过关就会有啲 X 图啊嗰啲咸嘢俾你睇，咁然后嗰个嘢就系好低价嘅，咁样呢个模式啊，喺自从 Minori 只 game 爆红咗之后咧，就出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咁佢后屘就出话要出佢嘅续作啦，咁大家都期待啦吓。咁但系咧之前咧就众筹，但系众筹失败，咁啊然后都有做出到嘅，咁啊出 E A 嘅，即系私人测试版啦吓。咁嗰时咁咯，我啲好似测试版好似有啲唔妥喎，因为呢类 game 咧嘅测试版冇咸 game 咧系唔出奇嘅，冇咸画面啊，虽然有时都应该会有嘅。咁但系结果佢而家就话咧，唔好意思，我哋第二代咧系唔捻会有 H 图俾你嘅。 等先。 啲图 呢个好重要问题嘅、 哦，即系 H game 就 H 喎、啊，大佬。 你走 H 嘅话，我做乜玩你啊？傻咗啊你！ 嗱，啲人就提咗好 Q 多过往机啊，主要都系讲紧 key 射同埋替换啦，即系呢个由呢个 H game 转型翻到一般向，但系 唔乸同咧。 系咯，好重要嘅重点就系、是，无论呢两只都系一个剧情向嘅嘢，而个 H 部分系不如你走咗佢啦。 唔系，因为应该讲就嗱，用 face day 做例子啦。佢其实就扣咗保魔力嘅部分，系完全唔影响剧情嘅，即系甚至去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当时佢点解要救 H 咧？纯粹系叫咩？吸引观众嘅啫， 系啊， 冇都冇问题嘅。 T 社都一样情况噶， 系啊， 所以嗰啲话要全年龄化，反而系回归翻个应有嘅形态嚟嘅。咁但系呢度入边，喂先生，你只 game 如果冇 H， 我玩你个 puzzle game， 冇傻啦， 我有冇咁大瘾啊？我玩 Fashion and Dragon 唔好，咁啊结果俾人屌捻到开翻，佢话啊 OK， 有咩唔满意嘅全额退费。但系啱啱我提过呢只 game 或者呢种 game 嘅特点就系好捻平，我印象中系卖紧十几蚊港币嘅啫，十几二十蚊港币嘅啫，正价唔系特价。结果个消息一出，咁啊由呢、這个原本系啲极度好评咯，突然间变咗个压倒性负评。我重申一次。在 Steam 上面要压倒性负评是非常之困难的事的，因为通常差的 game 没人玩，少人玩的 game 是拿不到压倒性负评的，压倒性负评好像要3000，不知道几千以上的评价才有的。你想想你这 game 首先要买到几千只，然后有人落评分，因为买了才准评分的嘛，那你要买到几千只以上，然后有人评分，然后大部分好像 95% 以上都是，定 90% 以上都是负面的，你才可以拿到压倒性负评，是非常之困难的事的。咁结果他就达成得呢样嘢，咁但是他就暂时就话冇变返做十八禁的打算。咁样我唔知个官方个脑入咗乜撚水，定係自我膨胀到，即係我知佢落咗落去啦，阿严川觉得自己做游戏好撚好玩嗰个諗法嚟嘅。我做游戏好撚好玩㗎，唔使劇情我都可以，你哋都会好玩㗎，你黐线啦。 系咪咁话先？一样嘅咋？我做只游戏好好玩噶，我唔使 H 图都吸引到你哋噶。哇，大佬，你啲三消即系叫做闷唔捻死人嘅咋，大佬系咁多嘅咋，大佬即系咁啊。结果又验上啦，不过咁啊睇一睇啦，因为其实只 game 我就点话，佢啲图唔系我杯茶，咁啊算啦，咁啊睇一睇，有竟然有咁可爱嘅嘢，我出嚟睇一睇啦。咁啊真系大少少嘅影响，对我哋可能大少少嘅影响啦吓。就是 Steam 宣布取消农历新年特卖，一开始就谂啊好正常啊，跟住就咪唔系唔啱数啊。嗱，点解首先系觉得佢好正常啦 ？Steam 冇咗中国区啦嘛，已经，佢而家要切割咗佢蒸汽平台啦嘛。但系谂下唔系，唔系净系中国过农历新年噶嘛。嗱，第一我哋香港、 台湾、香港都过啊嘛，台湾啦，唔好讲香港啦。我代少啦， 香港、台湾啦，我 OK， 我当你嗰啲赵立坚讲嗰啲啊咩自古以来嗰啲 OK， 越南咧、韩国咧。东亚范围其实好多地方都仲系过个农历新年噶嘛，咁嗰啲咧，哦，咁佢嘅解释就系、是，哦，其实咧我哋就系想全世界都一齐开心，就唔系净系华人或者系农历去会过农历年嘅社会开心，所以咧我哋改为褪后一个月，变成春季特卖，因为咧佢有夏特、有秋特、有冬特，秋特都系后尾加落去嘅嘢，系本来夏冬嘅，跟住插个秋落去，跟住再加农历啫，咁而家就变成 OK， 唔好烦啦，春夏秋冬搞掂。咁大家完整啲啦，咁大家一齐 happy 啦，咁放心啦，阿半猪系冇啦，系唔会偷少你一阵嘅，只不过系佢变成唔系农历新年咧，就变成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储埋利是钱，我唔知道我哋嘅听众仲有几多人会有利是钱，同埋系靠利是钱买 game 噶啦吓，我唔知道我哋仲有几多咁嘅人啦吓，总之就系、是、佢本来系点解要喺呢啲日子嚟就系谋啲利是钱啫嘛，咁你咪 keep 耐啲咯，因为佢一般嚟讲农历新年就一月尾去到二月中左右嘛，通常都系咁，佢就三月中搞春特，咁你咪自己留翻低咯，唔好使晒佢咯。虽然利是钱咧，就总系唔觉咁使晒佢嘅，咁啊自己谂掂佢啦呢啲。咁总之正正式式变翻个春特，冬冬四季，咁啊都合理嘅。咁啊好啦，咁啊跟住都有少少关系嘅。 跟住就系近年因靠动画走又爆翻红嘅《Cyberpunk 2077》啦。咁佢个动画就冇唔讲佢啦，因为我仲未睇，我都唔知道好唔好开嚟睇嘅。 我哋上个礼拜睇过啦，咁重点系佢因为咁样弹咗一波销售数咯，正式突破咗20,000只，而且呢个数仲要比当年巫师三仲要快。佢卖过20,000，唔系好出奇。因为动画化成个大成功，所以弹咗销售都唔出奇，快过巫师三咯，我就觉得哇，你要明白巫师三系一只历史上最佳游戏啦。是不少人都会将它放落前十的游戏，即是它竟然可以玩得快过它。虽然巫师三的优秀是在于它长卖长有，因为它口碑好，所以后面都一路有卖，它就不是靠短期爆发的。那么现在不明形成得不得呢，就根据它越来越改善的状况呢，其实又不是真的那么什么，只不过大家一路都会还会记得住它一开始那甩碌个死人样啫。这样咯，那么看看二千万只都不少真的。好啦，跟住讲真 ，Sega 好似真系冇乜好消息噶。 正常啦，好合理啊。 今次就呢个惨遭正版授权，预备军啊，预备军先讲，因为未出嘅。咁就呢个三国地大战Sega 啦。咁佢就话授权呢个区块链游戏开发。哇，两大毒坑嚟喎，大佬，一个系区块链游戏，一个系正版授权。喂，呢两嚿都系雷嚟喎，大佬，绝对炸到你金金脆脆喎，即系咁啊！暂时净系得消息嘅啫，图你可以话佢有图，但系嗰啲系设定图，即是《三国志大战》我自己啲图嚟嘅啫嘛。咁唔知佢会搞成点？虽然理论上《三国志大战》如果佢正正经经咁做一只游戏，只系有区块链或者 NFT 成分嘅话咧，系可以嘅，因为理论上三国志大战是实体卡嘅卡 game 嚟嘅，实体卡，但系喺街机上面玩嘅 game。如果大家够后生嘅话，可能我哋需要解释啊。咁其实你每一张实体揸住嘅卡，咪一张 NFT 咯。你咁样理解就得噶啦。你买埋 NFT 同你买埋一张实体卡系冇分别噶。你买咗俾人之后，你自己嗰张就会唔见咗，然后可能好相似嘅，但系你嗰张理论上系独一无二嘅。图案可能完全相同，但系嗰一张就系嗰一张唔同噶嘛，可能有啲甚至有 number 添啦。 咁其实系好适合系做成区块链甚至 MST 游戏嘅。咁当然要睇对方系唔系咁专于原著啦。你要明白，三国志题材本身都冇人料啦吓，大佬。即系尤其是香港啦，香港就因为引进机台问题啦，即系就算日本都唔见得好好噶啦，所以就算啦咁样啦，系嘛？睇咗 Sega 就仲要睇一单啦，老抽嘅地标嚟嘅，大家一行出电器街口，一行出去你冇办法睇唔到佢啊！Sega 四号店，咁啊，佢之前就卖咗俾我唔记得边个啦嘛，咁啊改名做 Gigu， 好难读啊 ，Gigu 啊，就佢，总之又系又冇咗啦，而家又冇埋啦， 系系，连嗰个成档都熄 Q 咗啦， 唔系咁冇办法，都系嗰句啦，真系封开太耐啦，有一个病人失救，所以就算你而家开关病人都失救死亡 啊，佢差少少，真系因为呢个决定肯定唔系最近决定噶嘛，因为佢而家系正式熄灯啊。即系佢之前已经决定咗啦嘛，咁只能讲佢真系黎明前系最捻黑暗嘅咯，就系咁嘅意思啫嘛。即系佢真系喺最捻黑暗嗰阵时冻捻死咗咯，咁啊冇办法噶啦。咁唔知佢会唔会话听个消息之后，即刻集住开翻，定系佢已经卖咗俾下一位，或者系转租咗俾下一个，唔知佢点啊。总之就系佢已经喺上个礼拜正式熄灯咗噶啦。不过，调翻转讲啦，就算开翻关，系咪真系咁多人打机打街机，大家心照啦，系咪先咁样咯？就系嗰餐车价都冇冇。 机铺已经，我已即系唔好再讲机铺啦， 所以啱啱咪讲咯，点解三国志大战会收皮？因为佢只能喺机铺上面打啊嘛，你实体卡嚟噶嘛。但系调翻转咧，如果个旧嘢变成 NFT 嘅话咧，其实你又可以 online 打，话唔定可以再续荣光添。咁啊，即系最少喺三国志大战入边唔使咁悲观住嘅。最少对香港啊，对海外嚟讲就更加，或者甚至话系因为咁。又如果佢够忠于原著咧，应该咁叫啦吓。咁甚至你可以喺海外轻易咁玩到，喺屋企打喺屋企坐住用部 PC 玩嘅三国志大战。都未必唔係好事嚟嘅，如果佢真係咁好嘅話，但係大家都知佢份啲遊戲有咩狀況啦，大家都清楚，咁啊睇下點啦嚇。好啦，咁 我跟住咧就新產品啦。其實我係依個咧係我啲私心講嘅，因為我其實都等咗佢出幾耐噶啦。咁就 Kindle 出嘅 Scribble， 簡單講就係十寸版嘅Kindle， 就多咗可畫畫功能，就加畫支筆，最貴咧就3664G， 平嘅3100到。即系咁讲啦，虽然话就而家好多人都系主要攞用tablet 睇漫画啊，睇书咁样，但系Kindle 本身佢嗰个电子墨水咧，如果你睇长篇大量嘅文字咧，系舒服好多好多嘅。即系睇小说，即系我自己睇以前睇啲同人小说啊，或者睇啲长篇大量嘅文章咧，我全部定喺 Kindle 嘅，真系 Kindle 睇文字好舒服。就算睇就算一周睇几个钟，你都唔会好攰。但系你用 iPad 睇嘅话咧，系好快攰，因为个 mon 着。 唔单止你眼攰，手都攰。Kindle 是轻好多的嘛， 轻好多，所以这个呢它就现在我它官方公布64G大概3600-3700到啦，咁我唔会即刻买嘅，因为根据亚马逊传统呢，它是好快就会劈价㗎啦，喺啲限定日子，而且它一劈呢是劈得几狼死嘅，是随时一劈七折是基本半价都见过，仲有唔是好旧产品喎，即是可能一年作一个就可以同你劈半价劈出嚟㗎啦，咁我梗系等你，我梗系一年半啦。我又唔系等住用。 即系，但系你仲未提只嘢，最紧要嗰一样，多咗啲乜嘢出嚟？ 多支笔咯， 就系多咗支笔同手写。因为咧，系冇错，你大家冇向住呢个，亦都系佢其实一路以来最多人诟病嘅地方啊。佢比唔上pad 啊嗰类嘢，就系你冇办法写字。即系 因为有啲人系中意喺书入面做笔记嘅。 系黎曼嗰啲啦吓，嗰啲唔够位做证明嗰啲懒人啦，即系你终于解决到电子墨水写字嘅问题，呢个系电子墨水之前一路都做唔到嘅嘢嚟嘅。 呢电子墨水其实两大问题就一彩色，而家有彩色，但系佢嗰个更新得太慢，睇漫画会残影大，唔实实用快有问题。其次就系写字。都唔系新嘅，咁佢而家其他厂出咗类似产品，咁你作为最大手嘅冇人唔跟噶嘛？ 就咁样咯。 咁呢个就我有机会应该会买嘅，即系嗰个等佢亚马逊特价就买。 啊，而且咧仲有呢个而家佢咁样有手写版，仲有个优点咧，就系有啲人咧系唔会带 pad 出街，但系中意用手写去记录嘅呢啲比较大年纪嗰啲咧，都习惯手写字，唔习惯打字去做笔记嗰啲啊，佢会同你讲，我手写速度快过你打字好捻多啦，我打字就肯定快过你手写，先生，你打字打得慢就你嘅事啫，即系就咁样有啲咁嘅嘢咁啊，咁呢嚿嘢仲可以充当住临时嘅笔记本嘅。 因为佢又够轻啊嘛，你攞部 pad 出嚟做笔记本，唔好讲笑。我开会嗰阵时系放喺台面，我先去嗰度噶。你叫我手上揸住佢攞嚟写字，我真系好呕血俾你睇。所以都几多人期待啊嘛，咁样啦。 佢而家日本最贵就36,000啫，即系而家就一路3,500到啦。非常抵玩嘅，即系我都唔怕噶啦。基本上我就等佢特价啫，佢一劈价就即刻跑步翻嚟噶啦。 佢就话今年稍后时间，估计都系黑五之前噶啦。 433 gram 系个重量啊，433 gram、即系大约喺磅度，非常轻嘅，十点一寸喎，你记住系 iPad Pro 嘅 size。 跟住下一个消息就系、Intel 嘅消息啦。对我嚟讲消息冚盖嘅，即系 Intel 唔玩 SSD 啦，因为其实 Intel SSD 其实一段时间系属于叫几大家叫信心保证嘅，因为 系应该系话最少系开天辟地民用 SSD 个标杆就系 Intel， 你系唔会买 Intel 以外的。除非你想你求其要但求要有啊，你要靓一定系 Intel 嘅。我拿住嗰只，而家仲拿住噶 X25E 就系佢第一代 SLC SSD。 而家我用紧一个，我而家搵个外置盒插住几百十八 G 嘅 SSD 都系 Intel 嘅，好多年前噶啦。而家系冇嘥摆咗外置盒内装旧机用碟嚟嘅。 系啊，咁即系但系佢而家就大家都知啦，佢时势嘅啦。咁啊，佢呢条产品线佢自己都唔系好想开啦。一嚟就系佢自己本身唔生产 LaraFest 啦，咁佢又运算嗰嚿又冇优势啦，而且又以前系啊大佬，我嗰只 X25E 5,000蚊一只噶，得32G噶咋。嗰阵时候系喺个利基市场嚟噶嘛，而家喂而家只 SSD 屌啦升5,000蚊500蚊都嫌你贵啊，随时咁嘅状况之下又冇乜利润，咁佢咪干脆收翻屋企埋咯。而且因为佢产，而且 Intel 系产能不足啊，都讲咗好耐噶啦，之前都已经系代工嚟噶啦嘛，咁所以而家就咁啊，想干脆收 Q 埋佢啦，咁啊你哋玩爆佢啦，咁样啫，咁啊只系曾经嘅一个历史咯，咁样一个曾经历史收皮，同代表 Sega 四号点一样意思嘅啫。 至于咧，另一个就早四早收工嘅就系 Sire， 即系 Google 嗰嘅云端游戏服务。之前仲喺度讲话，我仲话讲话收皮谣言，结果而家就即刻收皮啦。又拆 我哋上一次嘅报道咧，就系报佢停止晒所有佢自家嘅游戏开发，但系话会继续各个平台会继续运作乜乜七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我哋已经讲咗噶啦，嗱都系嗰句。虽然咧呢样咧就唔系我哋独家讲噶啦，咁啊全世界都咁讲嘅，即系嗰阵时话佢停止开发嗰阵时都系讲紧佢收皮只系时间嘅啫，咁佢咁啊过咗好似一年差唔多咯，我唔系好记得嗰几耐，由嗰个时候开始计啊，佢仲成旧嘢前后加埋3年，我问你喺度水捻沟咗日嘅，咁佢而家就话正正式式收皮啦，兼且你喺上边如果买个 game 嘅，全部会全额退费，虽然我好怀疑系咪真系有人买个 game 嘅， 我觉得唔会咯。 我识嘅所有人，如果有掂过呢个平台，都系话哦，佢送过几个月俾我，或者送过边只 game 俾我，我系从来冇听过有人系俾钱买佢 嘅。咪先唔好讲网络速度嚟讲，你云端玩游戏仲系有困难啦、啊。全世界都知道你 Google 死嘢噶啦，你根本冇心去长期经营个平台。总之咩个平台做咗两三年，发现都唔多对路，都唔谂即系叫做咩，你都唔肯守喂。有啲服務係守嘅，其實佢成日諗住個個服務好似當年 Gmail 咁樣，一出即刻爆紅，爆紅之後就乒乓，結果就屌大家知道你根本唔會守嘅，我點會抌車冚喺你個服務上面啫？黐撚線嘅，屌你做兩年唔肯玩，我錢咪冇撚曬，戇鳩嘅。 嗯， 依個係我一睇咯，一陣你依個即係我都唔知屌過幾多次啦。佢Google 大事 非常之多，聽到好臭啊，起間我耳仔都 係啦，所以就依個服務係佢會死係唔要。屌你喎！对你冇恒心，冇意志，冇毅力，乜冇乜乜冇乜乜。你点啊？你点会搞成？因为如果你话一系好细服务，即系好似Apple Music 嗰个咩网嗰个咁嘅社群咁样，冇所谓。呢个小服务又你又唔系收钱嘅，你唔搞嘅都冇所谓。但系喂，你本身你服务系收钱嘅，又出到咁卵大，跟住你两年收咗皮，屌俾人笑咯。不过算啦，你讲紧 Google 啲閪嘢都唔系第一次噶。 等我交代埋啲资料先，咁佢就喺9月25号开始陆续停服务，去到出年1月就正式停止晒所有服务。而有个小八卦就系咧，连员工之前都唔知道，大部分员工都之前都唔知道，即系突然间临时收到电邮话你听要开个紧急会议，跟住。嗰时先宣布，即系嗰啲我哋睇报纸先知道，我哋公司执下粒嗰只啦。不过都唔出奇嘅，因为佢保密啊嗰啲嘢。虽然我唔知保密嚟做乜，全世界都知道你会执噶啦，差咗几时嘅啫嘛。系啦，咁都系啲收皮消息。咁就呢个苏拜窝终于收皮啦。 终于，即系你觉得佢应该早早收工啦？ 都挨咗好耐啦，呢只嘅呢套嘢都 就嚟三年啦，挨咗 算差唔多啦。即系以而家呢咁嘅垃圾手游嚟讲，挨咗三年算系咁噶啦，好俾面你，好俾面噶啦。 即系仲要系讲紧佢砍掉重练第三次，因为苏伯伯呢个企划啊，其实都好耐，都好耐， 好耐啦。 动画化都动画化三加一次啦，一次短动画唔计啦，咁两次短动画。呢、這个企划都抌咗好多心机落去噶啦，但系唔好卖就系唔好卖。我觉得两个样嘢啊，就系错配问题。我哋之前动画我唔记得有冇提过啦，就系、是、佢真正红出嚟嘅系男子组，但系佢系咁想推女子组。可能毕竟是 Simeon 啲嘢啦，敲击大家间公司嗰个，系啊，佢哋因为虽然都略断坚毅噶啦，因为上一次总选举啊唔见咗苏伯伯嘅角色，都略断坚毅，都可能系佢哋都系放弃呢个计划噶啦。咁啊， 不过挨咗三年咪算系咁啦。 啊，理论上佢就收嘅系游戏咁，但系我估佢应该成个计划收埋噶啦， 差唔多啦。 因为游戏系个成个计划嘅基底嚟嘅。即系所有多媒体展开都系靠个由个游戏度展开出嚟嘅， 唔系好简单啫嘛。嗱，呢个就系、是、好似我应该冇讲嘅就系、是、Lovely SIF 会出续集 SIF 二。Lovely 本身其呢个企划咧，其实好大程度维持嘅热度咧系靠游戏，而佢游戏今出续集我就唔知点啦。佢话新故事啊、新 K 卡嘢、新系统之类，我唔知啊。净官方净系喺佢个SIF 制度公开咗一个官方宣传图啫，咁长城嘅唔知嘅。但系呢个游戏佢本身就系佢靠嗰所有歌唔使俾钱任玩，呢个卖点就一直 keep 到人气 keep 十年啦。讲紧一只手游音 game 去围绕十年，仲一样有咁高人气。除咗 Lovely 本身一直 keep 住有出之外，本身只游戏喺底玩方面其实真系用心嘅。咁你其实一直做唔掂，我讲噶啦，呢样嘢真系。 咁啊，但跟住都系啲收皮消息，不过放心，只系 台版 嚟嘅啫。咁啊，呢个Colossus Bar 台版 呢只 game 咧，本身咧，如果你系志在去玩嘅，咁你应该会玩到一头烟嘅。虽然一头烟唔系指难玩，系指尚算堪玩，一个游戏性嚟讲，但系佢个故事写得 OK， 咁啊，所以咧就都有啲 fans 嘅，而且图又靓啦。但系尤其是呢类 fans 向嘅手游咧，你首先要预佢会执，其次就真系唔好玩中文版。除非你是真的话唔得，日文我真的看不明佢啲故事，我一定要看中文版，咁你预谂咗佢会接，因为通常呢啲 game 就好快会接嘅，就算日版都系好快会接嘅。 系啦，即系简单讲就系、是，即系其实同 Google 服务一样、就是，就系你啲而家睇手游太多就咩啊？呢头开嗰头接，大家就咩？睇定啲先，唔好咁早落坑。喂，讲 FGO 啊，当初我都睇定咗差唔多成半年啊，先第一次货金咋，仲要我记得好似挨咗福袋前后先货金咋。即系就连 FGO 都我都要睇定啲先。其他手游哇，点知佢随时烧？依头讲埋廿四小时又接机啊，成未开就接机啊！呢样嘢，屌你咩事发生噶嘛？屌依家手游界咁乱嚟。 虽然 Colossus Bar 就其实都玩咗几耐下噶啦，我唔记得实际年龄系实际几耐啦，因为我已经做咗德勒洞好耐噶啦。啲人就讲紧咁地下城咪好卵矮，呢个形式上系好卵相似嘅，即系地下城又系咁嘅状况，又系一样有中文版，不过就暂时未见有消息啊。咁啊， 就呢个就 OK 啦。好啦，跟住就 系、 是、 继续系东北方邻国消息，咁啊台湾嘅消息啦。今次我哋之前讲转单法讲到讲过啦，咁啊台湾消类似消委会嘅消机会。整个平台出嚟，叫大家自己上传啲扭蛋机率个嘢，因为佢之前话过要佢唔会主动验证，但系如果发现可能有问题，就会去抽查去成。如果发现到你宣称嘅机率同你实际机率唔一样嘅话咧，就会搞鸠你啊嘛。咁佢而家要首先佢要有啲嘢啦，咁佢就哇呢、这个好捻台湾式官僚，佢就系咩咧？佢自己去拣啲游戏出嚟，佢话会陆续增加嘅，咁啊拣下十只。而家第一波就拣十只，跟住就俾个平台俾人，大家上传你嘅扭蛋结果。咁啊，几样嘢啦。第一就系游戏几捻咁多只，你而家你可以话十只系第一波。咁你要波到几时先有咩咧？中文嘅手机游戏，就算计扭蛋式，我哋传统玩讲开嗰种，都几百只、啊。冇夸张，呢个唔系虚数嚟噶，系实数嚟噶。有几百只噶、啊。 咁佢今日方法就系抽十只最红嘅。然后你就 算是最红的，除了爆精，但我冇乜印象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天堂 M 啦、马良啦、FGO 啦、元神啦、阴阳师啦、幻塔啦、传说中即是王者荣耀啦、神魔啦，仲有公主连结啦，是最红的，是冇错是最红的。即系佢呢方面佢系佢有应该有做过调查之类嘅，咁其实都唔难，你一查佢个嘢啱咪知咯。咁 但是去到后面那些可能玩家数都是得几千个，那你有几多人可以上传给你去到足够一个数的基数去什么呢？而且这里面啊，你啱啱之前都讲过，所有机率都要讲过，都要公布嘅，但佢而家净系关扭蛋事，咁其他啲同钱有关，即系同个法例相关，我哋之前新闻提过啦，同个法例相关，但系唔系扭蛋嗰啲点算咧？嗰啲机率又点算咧？系咪全部怼晒落去咧？咁系咪即系每一只游戏都要有专人去及住，到底有乜嘢佢会有牵涉金钱嘅机率咧？你哋有冇咁捻得闲咧？肯定唔会啦嘛。 唉，真系 成件事就好捻官僚咯。由官方去咁样去管， 啲政棍真系冇即系冇事搵事做。 唔可以叫政棍嘅，呢啲系官僚嚟噶，唔系政棍嚟。政客咧就会开空头支票，话我要点样管如何那样咁啊。但系呢度入边就系佢好官僚式咁样谂住咁样就算管咗。呢方面其实台湾唔好得过大陆好多嘅，即系不过叫做有管好过冇管啦。呢方面就。因为佢主要都系管佢哋机率作弊，咁啊大部分都系玩家有利嘅，咁啊只能话佢个笨做法比较笨柒啲咯，咁样啦。咁啊台湾官僚系咁啊，我真系只能同你讲，你真系唔好睇小台湾嘅官僚程度，咁样啦。好，跟住我哋翻到我哋本地消息啦。呢单嘢咧就我哋外地嘅朋友就有少少误解咗，虽然应该佢哋就听唔明广东话，不过就冇办法啦。如果你哋有听到呢单消息，可以同佢哋睇睇咩事咧。Nvidia 出呢个四零系列啦，大家都应该有耳有所闻噶啦。咁但系而家未出噶嘛，但系已经物落紧股。咁呢一段时刻咧，其实有测试版，甚至系量产嘅版本都唔出奇噶啦，因为仲有两个礼拜啫嘛。我哋录音嗰阵时就两个礼拜，相信我哋出街的时候，大家已经见得到噶啦。咁但系咧。Gigabyte 嗰边咧就话证实咗喺香港流出嘅4090系拆装，佢话之前大大大出就报咗警啦，乜乜七七，我只能讲官方系只能咁样讲咯，即系我都唔介意讲啦，反正佢都告唔捻到我诽谤噶啦，就有本事过嚟告我啊！好捻明显就是、有代理商偷跑，然后又买咗个嘢，又唔捻生性做剩一个，走上网走去炫耀。咁啊，结果喂，大佬，你一走出嚟，唔通我话咧，我代理商十倍价钱提足俾你啊？咁啊，只能讲我哋俾人挞噶啦。 唉，真系， 即系嗰啲吉野家嗰啲例子啊。虽然吉野家例子都好耐嘅之前噶啦，即系嗰啲咧拍片流咗出去，就结果只能话系强奸咯。唔通话我哋喺入边博嘢啊？一样情况啊，完全系一样情况。虽然我个例子有啲咸湿啊，但系系完全就系咁啊，就系、是、流出俾人发现，所以我经过话佢自己公告天下啦。咁啊，结果唯有话系拆装咯，唔系点啫？唔通话我自己有嘢啊？佢个代理商就算同Gigabyte嗰边讲啊，都只能咁样讲噶啦。唔通话系啊？我晨早攞咗你嘅嘢出嚟啊，仲买咗三倍价钱添啊！你睇下你下水仲有冇货索攞啊啦？完全系这么回事嚟嘅啫。即系当然，我亦都唔排除一个好低嘅可能性，佢真系俾人挞嘢嘅。但你信唔信啊？嗱，有人拆装会贴上社会媒体上面，我啊唔系好信啊。 我唔敢咯。 系啦，因为真系偷 display 咧，系试过嘅。虽然嗰个唔系事前偷嘅，系仲系缺到黐筋嗰阵时啊，我哋都报过噶啦，系成货柜咁样偷捻咗去，然后攞去转卖噶嘛。嗰阵时啲4080好值钱噶嘛，人哋都系呢度偷，我唔记得边度偷，好似系北美定系欧洲噶，然后走咗去东南亚度卖货噶。喂，喺度食梗唔喺度屙啦，大佬系咪先？咁所以咧呢单咧，我觉得点睇都系咩嚟噶啦，点睇都系即系吉野家事件嚟噶啦，咁样好啦。喺另一单咧，都系俾人屌捻到开花啊！但系我觉得都系啲内里嗰个就有负自己意思嚟嘅。咩事先？先讲咩事啦？呢个牛散窝，我应该系牛散窝，因为牛散窝其实成日同啲嘢做 crossover， 之前同龙珠超又做过，同 One Piece 都做过，即系嗰啲啦。今次又同龙珠超啦，因为佢又出身啦，咁佢就出个闪卡啦，佢用黑色嗰啲包装包住，即系你当以前万变卡嗰种抽法啦，唔系嗰种抽法啦，应该系，我都唔知点解释，讲万变卡好似自己仲乱 Q 咗，算啦，总之佢就系你帮衬，咁佢系随机会俾卡你一包几张嘅，咁入边有闪有唔闪嘅，如果有闪嘅咧，就系、是、一张闪就四张白卡，咁啊正常啦，你龙珠卡你唔识闪嘅话咧。就真系唔系人，而且佢哋啲人应该系识嘅，即系咧唔单止有闪啊，仲有暗闪同闪中闪，即系我哋脑残系你好似有提过嘅，即系呢个暗闪同闪中闪系我哋香港人发明嘅，其实 是香港人发明会弹返去日本官方的。即是暗闪色外面是白上面是白的。下面揭开上面那张改下面那里是闪 是另一个图案的闪卡。又或者上面是闪的但是它是那张纸可以搣了出来然后下面那张是另一个图案的闪卡。即是暗闪和闪中闪它都是有玩到所以肯定是懂东西但是它懂龙珠懂万变卡但是不懂卡 game。即系呢个我只能讲两样我都识嘅，我只能我就可以解释俾你睇啦。咁啊，有人就话有一个朝头早客人大部分都中咗闪卡，因为好多人都即刻开啊嘛，开咗中咗闪啊，开心噶啦嘛，开心就会可能会嗌出嚟啊嘛。咁啊，大家都你又中啊，我又中哦、啊，咁啊成场大家都中晒咁滞嘅。咁啊，然后有人就有一场就一个时段啦、啊、就成个大家、哎、白卡，全部都白卡，有冇咩有啊？咁佢又公布翻个数字，佢就 total 由八每间分店，佢系十间分店啊嘛，就各880包，其中有480包有闪卡嘅，即系无论系边种闪啦吓，咁有400包系净系得白卡嘅，咁理论上有闪都系冇闪噶嘛，咁啊大概系一半，你当六成系闪啦，咁正常应该有一半人或者六成啊最少系有闪噶嘛，咁嗰啲净系中咗白卡嗰啲人咧，就喺度思疑系咪有店员，系咪个店员去上下其手？咁、大家都理解噶啦以前我哋买变卡好痛苦嘅历史嚟噶啦，佢哋成日都会传噶，啊嗰间士多啊嗰档嘢啊，唔好去啊，啲老板抽起晒啲闪卡，净系有一个白卡噶，甚至冚啲杂卡落去嗰啲咧，大家成日记得噶啦嗰阵时。咁呢个入边就系怀疑系咪咁一回事，咁佢就话喂唔系，我哋有一个密封落去嗰种贴纸啊，搣一搣咧，佢哋再贴翻落去咧，个图案就会走咗，你就会睇得到噶啦。佢呢方面佢做好嘢，而且佢哋因为咁样，佢哋做唔到检查。佢哋个官方嘅讲法，先讲，我系完全相信官方嘅讲法嘅。虽然我仍然不能排除可能会有个别嘅员工去做个嘢嘅，但系我相信冇嘅，因为你咁样从 packing 啊，系睇得出嘅话咧，应该唔会有咁戆居嘅，即系特别搏炒咩，为咗闪卡搏炒咩。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就系玩 cat game 话知啦。其实卡系印刷的时候咧，系非常之有序嘅，通常系一版一版咁样印嘅，即使一版就系由编号我当系1-100。咁啊，一到一百系一版咁样印出嚟嘅。如果你咁样就去 pad 嘅话咧，无论系点样 pad 法咧，你都一定系 pad 到黐埋一边嘅。佢系冇办法去打到佢晕。而卡最大问题系乜嘢咧？佢唔似一啲实物啊。如果系扭蛋嗰类咧，如果你见过啲扭蛋工厂，你就知噶啦。佢做完之后，佢要做随机呢个动作嘅话咧，佢真系怼落个大池入边搞，好似六合彩咁样啊，喺度搞嚟搞去，搞嚟搞去，冇可能到佢完全随机啊嘛。但卡是不得的嘛，你卡咁样搞法的话呢，你件嘢唔使玩㗎啦，又刮伤啊，又刮花啊，又屎咁又整坏啊，唔得㗎嘛。咁你唔似你老打得外面有个袋再外面有个啲嘢顶住㗎嘛。咁所以佢嘅随机呢其实係需要一啲好专业嘅器材去做随机嘅 ,MTG 就咁样做嘅。佢先可以做到每一个有秩序之余又要有返咁上下随机。喺早年嘅 MTG 都试过个随机个方法唔够完善呢，变成一盒入面呢就只係得单数号码㗎。另一盒就得双数号码㗎。MTG 好似喺呢个好多年前㗎啦，嗰个阿拉伯之夜好似係，我唔记得系边一代，好耐好耐之前，1999年嘅事嚟㗎。但后咪佢技术改进咗啊咁样就知道。但係呢啲咁嘅叫做咩啊？赠品式嘅嘢啊，成日都会出现咁嘅状况噶啦。因为佢哋毕竟唔系专业噶嘛，无论你系做嗰个又做得唔多。咁你自己你搞呢单嘢嘅，我无论系广告公司又好，定系牛散我自己搞都好，甚至系 Bandai 搞都好啦，都唔一定系好熟噶嘛。咁佢未必有卡片分配嘅机啊。咁啊，结果出嚟咪全部歪埋一边咯，啲机率，甚至佢哋跌得唔好啊嗰类嘢。咁啊，所以呢单嘢咧，虽然群情汹涌就走去全世界屌佢，但系我系理解佢嘅。但系我只能讲，你不如人手入算啦。即系你一真人手入完之后，你唔好又适应，交俾一个唔知道嘅第三者，就已经可以。你出卡本身唔使得晕啫，你个袋本身就可以使得晕啊嘛。嗰个嘢黑色嘅旧，乜都冇嘅，花咗少少都冇所谓嘅。咁啊，不过就为免佢自己咧，佢系搵另外搵第三方去搞嘅。咁啊，呢个就只能讲技术问题。 他们没克服到一个可以克服但是很难克服的问题，我只能说非前之罪有一点。他的补救就说你拿着当天吃东西的张单回来，就他不知道要补些什么，可以说补回包给你定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简单，你之前送了出去的当不存在，你跟那边谈再增量回多一倍出来重新再抽过，咁大家才会平息众怒嘅啫。虽然主要都系讲紧抽住白卡嗰啲喺度屌嘅啫。咁啊，大家明啦呢啲嘢。 梗系啦，呢啲就 咁啊。最后咧就都讲翻单 邪神事件。 北方邻国新闻啦，因为上两个礼拜都冇提到。咁啊，呢单够奇怪，够奇葩，真淘气巴啦，主要系。咁啊，腾讯有只游戏叫《逆战》。同 Eva crossover 咁好正常啦，咁啊其实，但系咧 Eva 做 crossover 就真系一啲都唔出奇，你知佢几咁滥交噶啦。但系我真系嗱，我唔肯定啊，阿杰特有冇听过？有冇边只 crossover 做到一半要中途腰斩啊？ 真系未听过， 真系未听过。 就嗱，中咗嘅话挨都挨埋佢啊嘛，通常都系。 啊，咁啊原因咧就我一啲贴图俾我睇之后，我话哦，我知咩事了。哇，大佬，你啲咁嘅邪神像嚟嘅，完全系。 我听完只邪神 crossover 啦，变咗就 佢唔系丑样咁简单，佢系真系有几分似邪神，尤其是凌波丽。 令我回想喺当年嘅大邪神像咯。 咪就系大邪神像咯，直 set 嚟就因为阿明日香同阿曾志个发型唔似啊。凌波丽系有几分，即系如果你唔计长头发嗰部分，就计前面啦，个碌有几分似，真系，喂，就系我碌真系大邪神嚟喎，呢个系，我唔知你而家打大邪神仲搵唔搵到大邪神嗰只嗰个像啦， 搵到，搵到你打凌波丽邪神像就一定搵到，永留历史嘅喺网络上面系， 系啊，嗰只你打大邪神或者大邪神像，你都会搵到，哇，嗰只真系唔止只系丑样，系似嗰只丑发，好鬼恐怖，咁啊怪唔得啦，因为屌个合作。因为原作剑舞的特性问题令到你不似原作的，其实都屡见不鲜的了，即是 PSO 那些呢， PSO 的合作呢是从来都不会似的嘛，还有这个摩摩利润的合作都是的嘛，即是那些比较平面一点、比较美少女那种绘图、他们一定是很奇奇怪怪的嘛，因为间粗契出来的嘛、大家都理解的，但是他都冇咁丑噶嘛，大佬，即系成恐怖谷嚟啊，恐怖谷理论嚟啊，大佬，你知即系整个恐怖谷出嚟，真系睇到都心寒啊，大佬。咁啊，结果佢就嗱，系咪因为咁而中途腰斩？唔知道噶，但系都十之不离八九啦，应该系倾完之后就冇做品管啦。你知嗰边加勒斯嗰边啊，唔系加勒斯，而家系彩虹嗰边。对呢啲咁嘅嘢系几咁滥发噶啦，佢边度管得晒咁多啊？ 咪一隔个海你早难搞噶啦啲嘢，卡拉。 唔止隔个海啦，你日本本土啊都唔系一定得啦。虽然佢通常用官图嘅，咁啊好少出呢种事，但系即系佢都管唔到咁多啦。日本本土都管唔晒啦，你更何况海外？我唔系指佢个咩，系指数量问题啊。佢咁 Q 多合作，咁啊可能就系、是、传咗出去，咁啊将图传到落去卡拉嗰边，官方嗰边见到，喂大佬。唔系好对路啊，大佬，即系咁啊，叫佢喂，唔该你可唔可以执佢先，再重新出翻嚟啊？诸如此类，有钱唔系大捻晒啊喂，咁啊，结果就应该系收埋咗，可能要砍掉重练啦，我唔知道啊。咁我尽量睇可唔可以传翻张图上嚟俾大家睇到啊，即系不能只有我看到，重点系。 好啦，咁今个礼拜估唔到咁长，我自己有啲意外嘅，我以为谂住40零分钟， 咪之前都话多噶咯。 但我估唔到咁多嘢讲咯，以我哋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